朝鲜劳动党出版社出版了《金正日全集》第15卷。《金正日全集》是一部永恒不灭的主体思想、先进思想的丛书，按年代顺序系统地全面收录了伟大领导者与金正日同志的不朽经典著作。《金正日全集》第15卷收录了伟大的金正日同志在主体60年（1971年1月到7月）期间所做的历史性谈话、讲话和结论等共83篇经典著作。